缺，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？随风走了那一路，和你再相逢。请你告诉我，是谁说最坚强的承诺，你总却变得脆弱。请你告诉我，是谁说要永远的等候，你总让我孤独地走。轰轰烈烈纷纷扰扰，我又曾经握过手，去去过过往往，真心付出结果又如何？请告诉我，到底有谁能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？有你在我身边，那生能怀多情缘？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？随风走了那一幕，和你再相逢。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？